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76回，这处新家乃是谢之方千挑万选而来的，毗邻秦淮河，闹中取静，又花费了无数心血修缮，亭台楼阁、假山湖景，无一不美轮美奂。到得夜晚，自观景楼往外眺望，可见烟柳画桥，灯影摇红，可闻桨声摇摇，菱歌泛夜，说不尽的风流繁华。宅子太大，服侍的人手便显得有些不够了。一日，谢之真无精打采地坐于花厅，听三五个牙婆将带来的丫头们夸得天花乱坠，末了亲自挑了八个年纪尚小、眉目端正的女孩，轻啜一口春茶，问琵琶道：“ 王爷书房里送的几个小厮，他见过没有？可还满意？” 并没说什么，倒发了半夜的酒疯。 谢之真摇了摇头，微微叹了口气。立在最前面那牙婆耳朵尖，猜度着这深宅大院的老爷和面前的美人有些局语，自作聪明地说道：“ 夫人有所不知，小妇人那里的黄毛丫头只算寻常，另藏了几个稀罕物，正打算找户好人家脱手。” 琵琶听明白他的言外之意，忙不迭地使眼色令他住口。谢之真却起了几分好奇，回退旁人问道：“ 什么稀罕物？”“ 夫人可听说过扬州瘦马？” 那牙婆打叠起精神，滔滔不绝地说起瘦马们的诸般好处：“ 几个姑娘乃是小夫人重金买来，个个生得好模样，虽不及夫人貌美，三四分还是有的，会弹琴吹箫，懂围棋双路，还能识文断字儿。最妙的是啊，裹得好一双三寸金莲，小脚尖尖翘翘，最招男人喜欢。” 谢之真玉脸微寒，谈话的兴致尽退，敷衍地点了点头。那牙婆被这府上的富丽堂皇迷了眼睛，说话越来越没个顾忌：“ 这世间男儿都是爱偷腥的猫，饶是您千好万好，也管不住他们的心，更不用提咱们金陵名妓才色双绝，自小娇养出的本事，个顶个儿的勾人。莫说没见过世面的后生，便是风月丛中历练出的老手，也未必招架得住啊。夫人，您莫嫌小夫人说话难听，这瘦马虽说出身上不得台面，却极善察言观色，性情温柔恭顺，最好拿捏。您养两个在身边，既做丫鬟使唤，又能牢牢拴住自家汉子，说不得还能替夫家传承香火，实在是一石三鸟的好事，岂不比眼睁睁看着夫君流连花丛，因一两只狐狸精紧们闹得家宅不宁的强？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” 知情识趣，温顺体贴，又有一双小脚，听起来的确是谢之方喜欢的类型，可让他主动为弟弟纳妾却是万万不能的。谢之真难得的冷了脸，吩咐端茶送客。他沉吟半晌，又换过琵琶低声交代：“ 昨日那名叫双瑞的小厮瞧着倒机灵，你悄悄使人传话给他，叫他这两日紧跟着爷，爷去了哪儿，见了什么人，晚间回来一一报与我。” 琵琶点头答应了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婉转劝解：“ 夫人既舍不下爷，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往外推呢？爷一心一意守着您，恨不得为您生为您死，一会儿找不到您便要喊打喊杀，诸般情状已算世间难寻。 奴婢说句不当说的，过去的荒唐事便叫它过去吧。您总这么自苦，奴婢瞧着也难受。 谢之真何尝不明白难得糊涂的道理，可当局者迷，他心里堵着一口气，实在压不下去。却说谢之芳白日里被俗事缠身，应酬不断，他满心苦闷，也有意借酒消愁，便来者不拒。今日往知府大人家赴宴，明日往旧时袍泽处喝酒，到得第三日，和金陵几位赫赫有名的才子墨客相约在画舫之上赏月。都是青年才俊，为人并不迂腐，谈话也风趣。谢之芳偏坐一隅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和着，往腹中不断地灌酒。红纱笼罩的小船自对面驶过，丝竹之声顺着夜色传来。在座有一才子异动，提议道： 对面似乎是天香楼的花船，不如我们请姑娘们过来唱几支曲儿。 众人纷纷应和，谢之芳却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道： 我不过一介武夫，听不懂文绉绉的词儿，你们且听你们的，找个地方放我下去。 他才是今日主客，才子们如何肯放人，忙不迭地打消了对花酌酒的念头，好言劝说，殷勤挽留。到得月上中天，有一艘小船追上来，几位风流倜傥的公子踩渡板过来，笑道： 晚上们往致远书院邀魏先生同行，那群学生们太热情了，拉着魏先生问个不停，因此耽搁了些时辰，让诸位久等，罪过，罪过。 中间那位公子穿着浅蓝色的细布衣裳，虽不及其余几人金贵优雅，其中一族有些跛，却神态从容，眼神清正。只见他越众而出，对众人施了一礼： 啊，都是在下的过错，这便自罚三杯，请诸位莫要见怪。 斜靠在八仙椅中的谢之芳微有醉意，听见此人的声音，蓦然变色，挺直了腰杆向对方看去。那位公子似乎是在搜寻什么人，往四周打量着，和形容可怖的鬼面男子来了个对视，不但没有露出惊恐之色，反而爽快地喝尽面前美酒，径自向谢之芳走去。 先生可是攻无不克、名满天下的周将军？ 蓝衣公子依旧是旧时容貌，却如脱胎换骨一般，透着一种光明磊落的高洁气质。 在下魏恒，这厢有礼。 谢之芳眯着眼睛打量他，有一瞬以为他是从什么途径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这趟过来乃是挟私报复，意欲在众人面前揭破自己逼嫁姐姐的丑事。他摸了摸腰间镶满宝石的匕首，并不惊慌，却再次感慨：都说斩草要除根，当日实在不该因为姐姐所请而心软，留下魏恒这厮的性命。然而魏恒接下来说出的话令他彻底乱了阵脚，魂不附体。对方并不计较他的无礼，谦卑地站着微笑道： 将军不认得我，小生年少轻狂时不慎冲撞了豪强，遭人殴打断了条腿，从此绝了仕途，我那是万念俱灰，多亏周夫人温言开解，又托人写了封荐书引我来这致远书院，糊口饭吃，这才得以安身立命。小生心中常怀感念，听闻周夫人嫁与将军，也来了金陵城，因着男女有别，不好上门叨扰，便借着机会敬将军一杯薄酒，还请将军回去代我向周夫人致谢。 魏恒自侍女手中接过酒壶，往谢之芳面前的琉璃杯中满满斟了一杯，抬袖示意。昔日因为谢之芳而起的怨恨，随着他殒命沙场，逐渐烟消云散。魏恒这几年来与贤者朝夕相处，日夜苦读，视野开阔不少，心境也豁达许多。将谢之真的恩情和谢之芳的狠辣分开来看，听闻他嫁了文武双全的权臣，心里也替他欢喜， 听说他随夫移居金陵，此番专程赶来道谢。谢志芳如遭雷击，并不与他对饮，而是木呆呆地问道， 他是如何改写你的？ 为何自己竟毫不知情？魏恒虽有些诧异，却还是一五一十地将当时的情形述说了一遍，为了谢之真的颜面，刻意隐去了他弟弟的诸般恶行。谢之芳渗了一背冷汗，犹如得了风寒，不住地打摆子。他用衣袖胡轮擦拭了几下，将杯中冷酒一饮而尽，呛得肺都要咳出来。推开魏恒好意搀扶的手，对着关切围过来的公子们胡乱敷衍了几句，他不顾众人的劝阻，执意要了一条小船，跳上去时身形晃动，险些跌进河中。天边挂着一轮圆月，皎洁饱满，水里的倒影却被船桨搅碎，犹如人人称羡的美满婚姻背后经不起半点推敲。枉费他机关算尽，自作聪明，却原来姐姐早就知道了他的真面目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凡事不留余地，睚眦必报，狠辣无情。手上沾满鲜血，剑下无数冤魂，死后必定跌落无间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可怜姐姐对着这样一言难尽的他，依然还要强颜欢笑，隐忍迁就。不止如此，他还要强忍着内心的不适，为他收拾烂摊子，替他偿还孽债，再粉饰太平，装作无事发生。这么多年，姐姐是怎么忍过来的？遇到自己这么个恩将仇报的弟弟，真真是他最大的不幸。谢志芳摘下鬼面，双手蒙着脸趴卧在船舷上，低低地笑了起来。那笑声凄凉无限，带着几分讥讽，乍一听好似鬼哭。 姐姐不会喜欢我的，她不可能对这样的我生出男女之情，一切原是我痴心妄想。 无视船夫惊诧的眼神和小厮两股战战的惊惶，他摇了摇头，仿佛灭掉了眼底最后一丝光亮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